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火舞那颗白色光球的攻击力比唐三想象的还要强，如果不是他有八蛛矛，如果不是他的身体经过冰火两仪眼的锻造，这次就算不死也要真正的被重伤。而现在他的伤势虽然看上去很严重，但更多的只是一些皮肉伤，骨头和内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。此时裁判走上了场地， 本场比赛获胜者是赤火学院火舞。史莱克学院唐三受伤，请医护人员迅速上场救治。 后面的比赛我认输，我没有任何再战斗的欲望和能力了。 唐三趴在担架上被抬走了，这场比赛也算真正的结束了。尽管最后一场唐三并没有太好的表现，但在之前六场的比赛他早已征服了所有人。更何况最后一场比赛他真的输了吗？他完全可以用火舞的身体挡住攻击，以他的控制力只需要给火舞体内注入一些魂力，让那白色光球在火舞体内引爆，自己就不会有危险，甚至不算是违背规则。 我哥真的没事吗？ 营房内，小五一脸担忧地看向天斗帝国宫廷医师。医师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。 小姑娘，这已经是你第17次问同样的问题了。放心吧，你哥哥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皮肉之伤而已。骨骼完好，并且保护了内脏。说来也真是奇怪啊，他的肌肉弹性至少是普通魂师的3倍以上，这是怎么练出来的？现在啊，他只是失血多了一点，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最多5天他就可以正常行动了。不过在晋级赛这段时间里，最好不要让他再参加比赛了，否则伤口崩裂就不好了。 谢谢您，医师阿姨。 好了，你们好好照顾他吧，我先走了。 一直目送着医师离去，小五脸上的表情才算放松了几分。此时唐三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看着他那依旧苍白的面庞，阵阵刀割般的心痛不断侵袭着小五，他宁可受伤的是自己。 好了，其他人都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比赛，这里就留小五照顾小三就行了。 众人这才轻手轻脚地离开房间，房间内就只剩下小五、大师和唐三。大师看着趴在床上睡得很沉的唐三，微微一笑。 哼，小三其实做得很对。 大师，你还说他做得对？他明明可以让那个火舞来承受攻击的。 小三这么做，是为了学院的名声，也是为了你们的未来。首先，五元素学院同气连枝，如果他真的将赤火学院遗传七，那么必然会引起其他三所学院同仇敌忾，这个仇也就结大了。其次，那时候他要是用火舞的身体去挡住攻击，火舞必死无疑。火舞乃是赤火学院一代天骄，要是他死了，先不说他背后有什么，但是来自赤火学院的报复就会令我们应接不暇，这更不是唐三愿意看到的。大家都是学生，又没什么深仇大恨，所以他才选择了这样的结局。我相信小三用身体去挡攻击的时候，一定已经计算出自己的承受能力与对方的攻击力。 小五轻叹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此时心中想的是，只要唐三没事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 你们来干什么？给我出去！ 我们是来看看唐三，并且感谢他的。 来者是火无双。营房外，不但火无双来了，赤火学院战队的7名主力都来了，也包括脸色苍白的火舞。比赛结束，他们冷静下来之后，火无双不禁一阵后怕。他当然看得出当时妹妹在比赛中有多危险，自己的妹妹留有性命是唐三手下留情了。 尽管赤火学院耻辱的败北，可火无双不但不恨唐三，反倒极其感激。回到营地后，火无双立刻建议来看望唐三。 不用你们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唐三还死不了。 戴沐白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是来看唐三的，感谢他放过了我妹妹，可不是来看你的。你闪开！ 此时听到声音的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四个人也都出来了。和戴沐白一样，面对令唐三受伤的赤火学院，他们都没有什么好感。史莱克七怪中的四个人再加上替补的四个人站成一排，将赤火学院阻拦在那儿。 立刻离开这里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 我是来谢谢唐三的。 就在火无双有点要发作的时候，火舞突然站了出来，苍白的俏脸上再也没有了那丝狂躁，反而变得很安静，美眸中更多的是思索和幽深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 不用了，我哥他已经睡了，你们走吧，不要打扰他休息。 小舞冷冷地盯了火舞一眼，虽然唐三的伤是他自己用身体去阻挡攻击造成的，可始作俑者还是火舞。对这个姿容不逊于自己的少女，小舞自然不会有好感。火舞看了小舞走出的营房，点了点头。 那打扰了，等他好一些，我再来致谢。 不用了，我们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竞争对手。 赤火学院一行人刚走，就又有人来了，宁风致和雪清河同志，说是代表大赛组委会来看看唐三的伤势。在确定唐三没有大碍之后，两人又和大师聊了几句，这才离去。整个营房也到了此时才安静下来。唐三受伤，对于大多数参加晋级赛的学院来说都是好事，尤其是那些还没有遇到过史莱克学院的几所希望获得好成绩的学院。但是从第二天的晋级赛开始，这些学院却发现史莱克学院变了，出场的人变了，实力似乎也变了。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中，戴沐白凭借着他那刚猛暴烈的攻击手段，每次至少都搞定四名以上的对手。第二个出场的朱竹清来结束比赛。没了唐三，史莱克学院依旧出场只用两个人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唐三的恢复速度比医师判断的还要快，只用了三天的功夫，他的伤口就已经收口结痂，也能够随便活动了，整个人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。当唐三表示要参加后面晋级赛的时候，却遭到了史莱克学院众人的一致反对。无奈之下，唐三只得从主力变成了观战者。今天已经是第六天的比赛了，前五战史莱克学院全胜。今天史莱克学院的对手是植物学院，也就是那个令唐三看不透的学院。面对这所学院，大师排出的阵容和之前几场截然不同。排在前三个上场的是黄远、精灵和泰隆。比赛开始不久，关注这场比赛的人就大吃一惊，因为史莱克学院竟然被植物学院一穿三。植物学院只派出了一名队员，就先后击败了黄远、精灵和泰隆。而植物学院这名队员的武魂乃是一种藤蔓，和唐三的蓝阴草作用有些类似，只是要粗大得多，达到41级的魂力。以控制系能力出战，完全克制泰隆三人，虽然消耗了不少魂力，但毕竟还是连败三人，这可以说是史莱克学院自从晋级赛开始之后受到的最大挫败。当排在第三个出场的泰隆被对手死死压制击败之后，对手的一句话令整个史莱克学院的战队气息出现了变化，那名植物学院的学员显然是有些得意忘形了。 哼，史莱克学院也不怎么样嘛。 哼，老子不能忍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 史莱克学院排在第四个出场的正是马红俊，此时他那一张胖乎乎的脸已经涨得通红，愤怒地注视着场地中央即将成为对手的那名魂师。正在此时，一只宽厚的大手按上了胖子的肩膀。 看清楚对手的攻击方式了吗？你的目标是将他们全部击溃，尽可能地节省一些魂力。 一边观战的唐三自然明白，大师让泰隆三人先出场，目的是为了要看清对手的战斗手法。而第四个派上马红俊，目的也只有一个， 那就是属性相克。当马红俊走上场的时候，那名连败史莱克学院三人的学员险些笑出声来。虽然马红俊不像两年前那么胖了，但依旧是球形身体，尤其是脸上的肉格外鼓胀，看上去分外可爱。虽然他不是史莱克学院队员中年纪最小的，但从外表看他是最小的。更何况在之前的比赛中，马红俊从来都没有出过场，哪怕是四元素学院，注意力也从未出现在马红俊身上过。连胜三场，植物学院这名出场队员的魂力虽然消耗了不少，但信心却已经提升到了巅峰状态，根本就没有把马红俊放在眼里。 哼，小胖子，你还是下去吧，万一哥哥伤到你可就不好了。 可是老师让我上场，我就这么下去回去会受到处罚的。 不如哥哥你打我下去吧，不过你可要轻一点哦。 好，没问题，我可不会欺负小孩子。 话音未落，植物学院这位连胜三场的精英却已经瞪大了双眼，因为他从马红俊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四个升腾而起的魂环，两黄两紫最佳搭配。下面观战的四元素学院也同样大吃一惊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史莱克学院中还隐藏着这样一个队员，四十级以上的实力，还有在他身边瞬间变得扭曲的空气以及头发和身体的变化，无疑在昭示着他那武魂的强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